同埋你话其实啲反里面呢有所谓惩教处程系有啲更新啊咩课程啊进修嗰啲其实都好大部分其实我都可以讲社包都系呃鸠人。点解呢点解呢每日就系要去车衣厂做嘢啦打铁嘅去打铁厂啦纤维厂嘅去纤维厂做啦清洁嘅清洁。其实你话剩低嘅 即系好黑板嘅做啲嘢。 其实系做好黑板嘅同埋好辛苦劳动性嘅工作。咁你再去点会去主动同个惩教处话我好想读书啊同埋咩同埋里面嘅人好多都系中一二又辍学嗰啲人。 哦， 咁你其实有啲衔接嘅课程，其实佢哋根本就唔适合，嗰个程度好参差啊嘛。即系唔系话佢哋一定要入到去要好 serve 佢哋点，但系其实嗰啲乜嘢更新课程啊，各样嘢衔接出嚟，嗰啲职业训练咧，其实好多都呃鸠人。好似佢话有啲咩茶餐厅嗰啲训练啊，做水吧嗰啲，佢老捻实咁讲，佢一路做咗几年啦，长年使捻你再培训咩嗰啲课程，职业训练嗰啲戆鸠鸠。 但系咁样喎，喂，当年咩纸盒藏尸个欧阳炳强，即系啲惩教个个都咁讲噶嘛，话你课监出嚟有。一个会计师啦，系咪先？即系 咁，我觉得嗰啲叫唔系，其实嗰啲逻辑好谬误嘅。成功例子几个，失败后面有几多个，你自己谂啦。永远都系将成功嘅放到最大。 咁系咪可以嗰啲？如果佢好俾心机读书，可以唔做嘅嗰啲？ 其实佢哋都唔系唔好学。譬如我入到去知我咩学历啦，佢会过嚟有啲字唔识啊。英文唔識過嚟問我，佢哋都睇明報啲英文版有時乜嘢啊？係，我覺得好好學喎，真係。有即係我見到圖書櫃裏面除咗有啲小説之外，即係佢哋 locker 裏面有英文字典、牛津字典喎，高階字典嚟喎，大佬屋企都冇添，佢有啊，大佬。 佢超英文嗰啲啊？ 係啊，英文跟住又中文字典，咁其實佢哋唔係唔好學嘅喎，大佬。但係問題係真係。我觉得有啲课程真系唔啱佢哋啦，有啲系完全系 即系太唔 系啊，更加系 不切实际啦， 不切实际出到嚟未必系即系喺你职场有帮助， 系啊， 好多人都好惊出嚟。 同埋我反而觉得即系你而家咧，即系叫咁多大白象工程咧，即系缺嗰样嘢，就反而系嗰啲叫做建筑工人啊嘛。即系如果你话阿刘明伟佢转个讲法就系话唔好读书啦。你不如即系入呢个职训局啦，你学下打铁啦，喂嗰啲嘢反而即系正路好多，我觉得系好过叫你买楼、啊。 但问题系嘛？但问题佢华智讲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佢都冇讲过。喂，你走入去嗰啲咪建造业嗰阵时，喂有冇要重啲老板有冇重视过啊？啊，员工嘅职业安全之一噶。喂，而家个都讲紧喂赚1000几蚊一日，喂讲紧做泥水4000几蚊一日。但你有冇谂过嗰啲真系搵命搏噶？即系因为而家你讲紧大白象啊嘛，点解好多人喂明明系好高薪都唔肯入去？喂，佢就系见到好多时安全带未必够咧。跟住你讲泥水嗰啲，喂佢只手其实好冇保障噶，即系做完之后喂，如果对手废咗咁样嘅话，咁啊即系你谂你嘅。 系啊，同埋即系嗱，即系最近有条友啦，即系其实系排咗7年公屋啦。咁啊，即係佢突然間司法複核喎，話喂，屌有冇搞錯啊！即係喂，呃鳩人㗎，呢個即係輪候冊制度咁樣樣，佢突然間司法複核，即係然之後就有人揭發一樣嘢，就係舊年咧，即係其實嗰個公屋嗰個建屋進度咧，原來只係得原來嘅40% 啊嘛， 嗯， 咁 Q 低，一年都冇1萬。佢平即係其實往年嚟計，即係如果你公屋輪候冊起碼喐成即係2-3萬到㗎嘛。 嗯。 咁但係而家你個輪候冊去到幾多人啊？ 25到㗎啦，應該。 25到28啦。即係你對於嗰啲即係好似阿邊個阿陶傑啊或者其他人都講啦，就係話喂你即係你未畢業啊，有1978歲就好申請公屋啊嘛。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個計分制度，你係對啲即係年青人嚟講，喂完全係遙不可及㗎嘛，係嘛？即系你永远都系去唔到噶嘛，等唔到噶嘛。 年青人唔紧要啊，你有个大学 degree， 你仲要扣分啊嘛，讲紧。 即系同埋你话占中之后，即系即系你无论中央又好，特区政府都好，成日都话要做即系咩青年工作啊。喂，但系问题咧，青年工作原捻全系冇实力嘅，讲咁耐都系，全部都系 lip service 嚟嘅，即系。讲埋啲嘢呢即係完全冇说服力啦，即係好似刘明伟讲呢啲啦，係咪？即係你讲真，即係而家香港人好撚现实嘅，尤其係后生仔好撚现实。你估如果个个都可以安居乐业嘅话，边个会走出嚟即係搞雨伞运动啊，大佬？ 嗯， 係咪？唉，咁所以即係係啦，咁样样。咁仲有冇嘢补充啊，陈德章哥？ 吓，其实都好多嘢讲嘅，不过系差唔多啦，有啲可能唔讲得嘅咧，咁咪 咪仲有少少时间，你讲埋佢， 特别啊，真系冇乜特别嘅，真系一个好好体验咯，即系正经啲讲，其实都要多谢翻啲人，譬如 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基本上我係一個小康家庭出身咧，即係入去三個禮拜好難受，即係多謝阿長毛、阿明嗰啲，即係嚟探咗兩次，尤其是唐福大嶼山，屌你老尾！入到去東涌仲要搭南的，搭成粒鐘出入去喎， 唔使唔使，搭100蚊就搭半粒四個字至半粒鐘度啦。 係啊，呢樣嘢係 唔係？如果不過唐福真係好撚麻煩，老實講。 但你入去執翻簡，使唔使一次馬其實？ 其实冇呢啲嘢嘅，真系真系冇，即系好冇呢啲嘢咯，即系个个都好正常嘅，其实 OK 嘅，好检点咯，即系 好检点嘅啲人。 我真系怕以后所有嘅政治犯或者相关人士都会掉去唐福，咁你去探佢、声援佢都比较难啲。 哦，咁啊系，佢可能真系专登去隔离你嘅。 系啊，即系你个个入嚟劲唔方便咯。 系，唔系咁唔系唔算专登啊，因为的确，譬如你如果喺荔枝角咧呢啲咁样嘅临时叫收押所咧，佢系好呼啊，系好爆啊，因为佢喺市区嘅时候咧，佢呢一个系一个高级嘅，即系叫咩？啲 专门设防 系啦，高度设防监狱嚟嘅。咁一陈一章喺唐福嗰个咧就系中度设防。咁你而家喺个高度设防，点解长毛嗰阵时我喺嗰度咧？因为咧就即系惊佢收皮啊，即系惊佢俾人搞咧，咁所以先留佢喺度。咁陈一章冇办法，无可奈何都要斗佢。施伯伯都系要滴走 嘅。 咁我哋好耐，比如我但系我都可能我都系要去唐福噶啦， 系咪啊？啲大仓啦，系啊，最紧要同啲人即系点讲相处好啲啦，即系 啊 ，OK 嘅，好，大家嘅沟通能力都 OK 嘅， 好，休息一阵。